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啊！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今年7月4号咧，就系美利坚合众国嘅独立国庆日。咁喺国庆日之前咧，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咧就向美国送咗个大礼，就是、由啊特区嘅教育局女局长蔡若莲咧就突然啊吓强力咧就警告啊香港嘅中小学嘅校长就不得咧系容许啊香港嘅中小学校生咧系去参与任何美国国庆嘅活动啊咁咧事件咧轩然大波就引起咧国际传媒由英国至到印尼咧系广为报道咁啊事后咧就蔡若莲局长出嚟咧就辩解啊你嗰个字面上系提示温唔温馨啊定系乜嘢咧系冇分别嘅、那个性质咧就系、是、通知。就是对香港中学校长的 instruction。咁你知啦校长呢嗰个份人工几高嘅係有挨咗几十年呢係10万银仲要顾住自己呢退休嗰份呢强积金。所以为咗保住蔡若莲局长嗰个呢温馨或者係凶恶嘅提示呢就向香港嘅中小学生呢话你唔好乱嚟。因为有美国国庆活动你不能够参加。好啦咁蔡若莲局长嘅影响力就无远弗届。就搞到呢全香港嘅飲食业啊好多收到风就搞到呢人哋美国啊是住香港嘅总领事馆每一年都想 book 场是举行一啲嘅庆祝活动就竟然呢是遭到一啲呢酒店同埋飲食业呢是拒绝唔租场。此举呢就令到美国住香港总领事 Gregory May, 呢个叫梅雨穗是公然发声话你中国香港特区就离晒谱啦。我想走去租场啊居然你啲飲食酒店业啊夠膽拒绝啊。今日喺推特嗰度呢点样掌掴返香港特区呢就係、是、公然宣布喺中国嘅北京广州上海武汉同埋沈阳係美国啊嘅领事馆同埋大使馆呢分别展开庆祝嘅活动就与民同乐邀请咗好多嘅来宾一起庆祝啊係美国249周年的独立国庆日来到呢是普天欢庆自由民主和这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换言之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长期是将香港定性为丧失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和法治的指控呢你就蔡若莲局长这个事件呢是表面正功完全成立因为在中国那些民众和那些宾客庆祝美国国庆的自由度原来是大过自称一国两制的中国好多 啊就连啊最近我们都知道呢几个女局长包括罗淑佩啦他主管文化和这个康乐和艺术呢就说香港的戏剧啊和流行曲的歌词啊歌曲啊电影剧本啊都广泛存在他所声称的软对抗啦另外仲有啊，就係、是、主管發展啊，係、這個女局長叫凌漢豪啊，亦都不甘後人啦、啊，係嚴正警告。雖然佢管嗰範啊，香港嘅城市建設同埋發展，原來食環處就唔使講啦，就向香港嘅飲食市咧係成千上萬，亦都發出呢個軟對抗嗰個警告。係呢啲官員又好，做生意嘅又好咧，一片渲染啊，就大家染上咗一隻叫軟對抗嘅。揈头开 party 啊，嗰个叫鬼上身啊嘅一个咧中咗个魔咒，嗱有见及此，好嘢啦！啊呢个咧保安局局长咧啊邓炳强咧终于一锤定音，吓佢出嚟咧作出一个权威啊嘅指引，吓佢喺7月4号就拣正美国国庆日咧就话香港嘅餐厅如果聘请曾经干犯国安罪而咧系坐满监更新嘅人士，如果你请翻佢做嘢，不但不会犯法。而且仲系良好雇主，特区政府只会觉得开心，一啲都唔会介意。邓局长咧系严正指出，香港所有人都有结社嘅公民权利，个别嘅团体点解解散有自己嘅原因。呢个有人咧系问佢咧系社民型嘅问题，但系最主要嘅就系 问到食环署向会令到持牌人不敢聘请曾经干犯国安罪的更新人士，邓炳强话冇咁嘅事。政府针对餐厅内墙是否贴上一啲危害国家安全嘅物品诉求咧，吓或者不利国安嘅语句咧，系嘛？系又指咧系唔会任你任何颜色系针对任何店铺，只要店铺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嘅事，先至考虑钉牌。邓炳强局长咧最近呢个7月4日嘅指示咧，无疑系非常之及时，系有强烈嘅针对性，就是、就三个女局长，包括食环署，系引起咗一连串咧系香港商界嘅人士，包括咧系做飲食業同埋酒店業啊，佢哋過度嘅恐慌，同埋咧校長之間可能出現嘅過度嘅揣測咧，係一錘定音。咁啊，鄧局長嘅呢番説話咧，非常之明確，就係話特區政府冇叫你哋咁樣做，保安局局長冇咁嘅要求，係你哋自己層層加碼、層層揣測，係將呢個軟對抗同埋國安法咧，係吹奏成咧，好似成個香港鬧鬼變咗間鬼屋咁樣樣，係嘛？嗱，呢個咧就係咧搞到咧係連咧美國領事館咧係想租場所都租唔到。嗱，呢啲咧就抗及到啊香港民間私人企業，包括咧酒店同埋餐飲持牌人啊，佢哋嗰種咧內心個中國式嘅恐慌。嗱，我唔怪佢哋嘅。因为呢啲人咧系遭受到英国殖民地管治150多年，佢哋而家咧见到支五星旗，望到咧13亿咧系非常之有民族自豪感嘅中国同胞，佢哋正在要快步赶上啊，系做中国人嘅行列。加埋中国香港特区由林郑开始咧，系不断咧系教诲啊香港嘅700万人点样做一个中国人，点做一个中国人咧？个过程嚟讲咧，系可以讲系好复杂嘅，因为咧中国嗰方面佢嗰、那个嗱，你唔好下下咧又将嗰个国安法咧系凌驾于系所有，将国安法变成一本可难经，唔系咁嘅意思，系冇叫你咁做，吓唔等于你唔可以做，不过咧你自己用一个咧正常人嘅常识去判断，你唔好下下咧都赖晒啊，系邓局长或者保安局唔准你呢，唔准你路。同时咧，我亦都咧即系阅读得出咧，就系举凡系同院对抗同埋国安法啊呢啲嘅问题，系以保安局局长系嗰个定义同埋立场为准，管嗰啲咩发展啊、文化康乐啊嗰啲啊嗰啲咁嘅残杂人等啊呢啲咁嘅女人师奶咧，你去做才女系你嘅事，唔好加把口埋嚟，然后令到保安局咧系去咩？搞到美国总领事出声咧，系非常之严重。到时唔系制裁美国嘅官员啊，就系美国总领事馆。你今年你 approach 过边几间嘅酒店同埋食肆同埋商场，系想举办庆祝国庆活动而遭到拒绝，可以制裁呢啲咧食肆同埋酒店嘅持牌人噶，系嘛？嗱，到时你唔好怪特区政府啊，特区政府冇叫你哋咁做啊。是你哋自己做奴才啊，走去揣摩，你哋自己得罪美国政府啊，个责任归客治理，同特区政府无关。我觉得咧，邓局长咁嘅澄清咧，系非常之及时，亦都系非常之专业嘅，系咪咧？点解我话邓炳强局长啊呢个声明系非常之及时咧？因为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前咧，中英两国咧正在咧密锣紧鼓咁咧倾紧香港主权嘅安排。当时一种说法就是说香港呢到时在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中国的军队不会驻扎在香港。那个时候香港的一些商界人士呢，他的集体是这样的愿望。而当时的中国前外交部长王华和那阵时一个军方的人物的耿彪，两个不约而同就对外吹风说在97之后中国不会驻军。这两个人即时遭到最高领袖人物邓小平的痛斥。在记者众目睽睽之前，就说王华和耿彪这两个人胡说八道，中国在97年之后驻不驻军是由我说了算。邓小平由我说了算，还有我们的总理赵紫阳同志，总理的话也是说了算，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这个新华社社长这个徐家腾他也说了算。即是说那时说了算的人就是邓小平，即是一锤定音的中国总理赵紫阳和新华社社长许家团三个人，这个一条直线下来 就是代表中国最高领袖邓小平的权威。邓小平说其他人一概胡说八道，冇权喺度话驻唔驻军。嗱，呢啲系中国人搞政治嘅陋习，就俾邓小平嗰阵时激俗扬清讲清楚。呢啲陋习到而家咧，都喺佢哋呢个民族嘅 DNA 里边，系咪？好似系林汉豪啊，关你屁事咩？系咪？你而家咪去主管呢个叫明日大屿，有钱你咪去填海咯，冇钱咪唔填海咯。有钱冇钱啊，系嘛？咁你咪睇下地产商捧唔捧你墙咯、啊，唔捧墙你又远对抗，系嘛？反对填海你又远对抗，系嘛？罗淑佩嗰度咧更加好笑啊！你一搞到远对抗咧，搞到我哋香港嘅戏剧家庄梅岩咧就话你而家咁样搞咧系会引起杀戮噶，香港戏剧界唔使捞噶，系嘛？啊，另外咧吓就香港嗰啲饮食界近年咧又系。系咪又唔肯租场俾呢个记协啦？又唔租场俾任何嘅呢啲政治党派佢哋嘅党庆啦？其实呢啲人从来冇犯罪记录喎，亦都冇话俾律政司咧系控告喎。记协咧系保安局局长到今日为止咧冇宣布佢系一个咧叫违反国安啊，系一个咧犯罪组织喎。系咪？不但系咁，更新嘅人士出嚟咧，系你冇话叫你唔准请佢。如果你请佢咧，系特区政府好开心，系咪啊？所以你唔好下下都赖啊！吓、这个保安局啊，嗱呢个就系一个问题，就系呢个民族嘅基因咧，就下边层层加码，系为咗自己嘅饭碗，系嘛？去超做、烂做同埋黑做，黑做即系高级黑个黑，系嘛？保安局咧好明显就意识到有人喺度高级黑啦。你教育局嘅你咪管教育咯，食环你咪管食环咯。系嘛？见到有人喺嗰个食肆嗰度啊，系公开集会啊，系提倡港独，你咪报警咯，系嘛？你如果见到啊，吓诶一出戏剧啊，吓里边有嗰啲啊有条插曲啊，吓就叫做啊光复香港啊，咩愿荣光啊嗰啲咁啊，咁你咪落手咯，系咪？到时呢啲嘢好明确噶，系嘛？你喺度咧疑神疑鬼、捕风捉影啊，系咩意思咧？不过耍弄呢三个女局长咧就另有高人，呢、这个高人系边个呢好嘢啦，就系、是、前中大教授兼啊呢个叫中央政策研究组嘅主任罗兆佳，咁啊只佳人咧系呢个所谓嘅佳叔咧，系一个好超然嘅学术身份咧，系发出一个指引。佢话喺《紫荆》杂志嗰度咧，同埋近日都有讲咩叫远对抗咧，系通过暗示、诱导、误导、含沙射影、讽刺、丑化、潜移默化、隐喻都系啊，造谣、指桑骂槐、发布虚假资讯、明褒暗贬、误传信息、有选择性发布信息，连对事物的认知理解。在社会上制造不安，咁我问你食环处系唔系咧喺度蓄意或者无意中影响香港嘅投资者对于香港嗰个咧法治嘅环境嘅认知同埋理解，喺社会制造不安，系咪啊？系嘛？话散布阴谋论，人哋个戏剧歌曲里边，我请问你《狮子山下》系咪呢个系咪软对抗？到而家你唱《狮子山下》，系咪隐含有港独嘅精神？点解你唔唱啊？长城、长江、黄河、黄山，你要拣咗《狮子山下》嚟到唱，系咪？啊，嗰阵时冇事，正如某法官讲系嘛，嗰阵时冇嘢，而家可能有嘢。罗文时代唱《狮子山下》咧，系不含远对抗。如果而家有班人喺个电台度猛禁咧，系点唱《狮子山下》？有可能是远对抗，那阵时请问罗淑佩局长是不是应该出手，是吗？如果你是的话呢，你不要赖保安局局长，这些是你自己啊那个去揣摩啫，是吗？那最主要就是香港那些食肆啊，那些这样的酒店 啊你不要下下嘢呢，你都是喺度自己喺度屈啊特区政府，乃至到屈李家超。 啊，我就觉得啊邓局长的说话呢就好有中国特色的。因为呢根据中国宪法呢，都是讲到呢呢、这个政制呢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制。咁你信同埋唔信呢，呢、这个就由得你啦。咁如果你坚信呢个是多党制呢，咁我无话可说。咁亦都呢里面写明呢 呢個中國公民咧有結社同集會嘅自由，咁你即管又結下社同埋集下會啦，咁啊睇下會發生咩事。嗱，所以咧，其實阿鄧局長嘅説話咧，我相信係降温啦，因為而家咧你都知道，人人奮勇，個個爭先，戰狼化就係香港嘅普遍現象。而家嘅所有嘅官員咧係鬥紅鬥左鬥戰狼啊嘛。咁依點咧，大家我哋之前都講咗幾個女局長嘅出色嘅表現啦。咁而家咧，我覺得咧，就算阿鄧局長出嚟降温咧，都係無補於事啦。因為咧，商家或者係僱主咧，最緊要而家係自保。因為到時咧，如果我真係請咗個更新人士，佢曾經犯過國安法，或者佢只不過係犯一啲普通嘅，例如叫做非法集結啊，甚至當係暴動啊，都唔係屬於國安法啦，都係一個一個普通嘅刑事法。咁但係如果日後咧，日日有食環署上門，或者日日咧有警方啊，或者係嚟查身份證，我仲做唔做到生意咧？嗱，呢啲咧唔係啊，鄧局長咧，我相信咧係能夠每一個部門都節制得到嘅，因為而家唔係保安局嘅問題，保安局只係香港特區政府裏面其中一個重要嘅局，裏面仲有其他嘅部門，每一個部門都要交 KPI， 每一個部門嘅官員啊，未必係局長啊，都要升職，都要咧平步青雲，依個唔係鄧局長說了算嘅，雖然啊。佢可以一锤定音，但系我觉得喺中国人嘅社会同埋呢种制度之下咧，只会令到更加多嘅战狼出现，同埋咧会即系唔根据阿邓局长嘅意思咧去自行去揣测同埋去执行呢啲非国安法嘅一啲政策或者系手段啊。远对抗系佢话无所不在。遠對抗同埋呢個呢啲敵對勢力啊，海外嘅外部勢力咧，呢啲係鄧局長曾經提點我哋嘅。咁呢啲咧，我所有人咧都已經入曬骨入曬血嘅啦。依一刻你先嚟降温咧，我相信咧係無補於事咯。 我覺得咧就係鄧局長嗰陣時話遠對抗無所不在啫，係嘛？咁佢冇話到真係邊度在邊度不在？呢個咧係靠你下邊嗰啲局長用常識去判斷啊嘛。咁有一點要留意咧，就鄧炳強局長咧就發表3年嘅政績嘅自白啊，佢話咧上任3年咧，從家國到民生就係咧除咗呢個國安之外咧就出入境安排多項政策，擴展北上南下非中國籍永久居民嘅卡式證件，放寬東盟國家1000多項申請門檻，亦都通過咗。保護關鍵基礎措施電腦系統條例草案，說好香港方面特區救援隊今年3月這個緬甸災區救援救出125小時的生還者，另外咧仲有消防便民措施，設立消防處樓宇改善支援中心。嗱，呢番説話係咩意思呢？即係你唔好以為咧，香港處處都係國安。国安局的职责咧系多元嘅，有消防同埋海外救援，同埋咧主管咧系移民入境，系嘛？你哋而家全香港咧各个局咧加埋啲饮食界、学校疑神疑鬼咧，就以为呼吸一啖空气里边都系原对抗咧，呢啲系你嘅事啊！你唔好将保安局咧系将佢歪曲为国安局，保安咧系全方位，系咪啊？咁所以咧呢个重要的指示的精神就应该是落实给教育局这个同埋食环处同埋咧呢个凌汉豪的发展局，是教识呢些其他的局长的同事啊，点样把握好个分寸啊。如果不是其他呢些咁嘅女人局长又好，下边呢些咁嘅前线又好咧，就以为咧系处处咧都是国安，一啖口空饮啖水都是软对抗。咁你香港唔使做生意咁解咯，系咪？只不过刘少佳咧喺《紫荆杂志》呢个咧中国官方主办嘅喉舌，喺2-3年前下达嘅呢个最高指令同埋定义，无疑咧阿刘教授就系有乜嘢叫软对抗嘅解释权啦，系嘛？咁佢里边确实系无远弗届，亦都咧系好难咧你去责怪罗淑佩等局长咧系照呢个指示咁样样咧。是去執行或者解釋，係咪啊？咁所以咧，就到底呢個咩叫軟對抗咧？就應該咧係就由劉少佳自己出面係會同香港嘅局長係嘛 就咧係緊密團結喺我認為係鄧炳強局長7月4日嘅重要講話嘅精神之下，係好好去領會到底乜嘢叫軟對抗。你哋自己唔好發癲。如果唔係咧，就搞到咧連立法會一啲咧愛國嘅議員，例如話張宇仁咧，都會變成千夫所指。例如張宇仁喺中國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喺落嚟調研嘅時候，喺一圍呢個公開座談會咧，係人人喺度好吃力咁講佢嗰隻帶有粵語口音嘅所謂嘅普通話嘅時候，張宇仁咧係以一個南拔瑞前畢業生嘅精英，同埋一個咧好有性格嘅議員咧嘅身份咧，係堅持全程用粵語咧係發言。咁咧當時咧，據說咧就夏寶龍咧喺度聽住係冇乜嘢表情，之但係跟住咧就有一班中國人咧就齊聲咧係指控啊呢個張宇仁咧係對夏寶龍不敬。點解咧？你講嘢咧唔用普通話，要用粵語，同埋佢哋走去咧，係去揣摩佢哋嘅主人夏寶龍主任嘅面色咧，就演繹為夏寶龍聽到張宇仁講粵語咧，就內心啊非常之興，敢怒而不敢言嚇。並且咧就代啊夏寶龍咧係去咧係解釋話，將來咧嚇你張宇仁咧你就因住咁解嗱，呢啲係唔係？你想努力學習做中國人的過程裏面咧，係衍生係對於張宇仁呢一位愛國愛港嘅議員嘅仇恨啊，同埋打擊咧，係嘛？ 嗱，香港咧變成點咧？其實對於佢哋呢班人嚟講係唔重要噶啦，今時今日，因為而家佢哋咧最重要係除咗表現自己啦、表忠啦、同埋鬥紅之外咧，最重要係自己嘅前途。因为而家咧，所有嘢咧都会记录在案。咩？你讲过咩说话啦？甚至当时咧，譬如你究竟讲普通话定讲粤语啦？啊，或者将来有录影嘅时候，你有冇戚眉头啊？有冇秒嘴啊？可能都会咧记录在案。共产党学你话最叻就系做报告，最叻就系打报告。呢啲咧其实大家心知肚明，所以佢哋而家呢一班人咧，无论议员好官员好咧，佢哋已经代入咗个我叫做咧。啊！死亡螺旋啊，唔系佢哋，唔系咒佢哋，系讲紧咧，系因为佢哋进入咗嗰个政治嘅游戏里边咧，系冇办法停止，因为佢哋心里边都知道咁样做对香港嚟讲系冇好处。将呢啲，譬如蔡若莲，唔俾学生去庆祝美国国庆，上晒国际传媒之后咧，对香港嘅形象咧系百害而无一利嘅，而根本亦都唔会因为咁样咧。是会令到香港有任何的实质好处，只会有坏处。但是他们都要这样做，他们都要继续做下去。因为只要身边的人他做一，我就要做二，隔离那个就要做三，如是者一路去下去是一个无限的符号来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呢，我见到邓局长呢的而且确呢，他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他知道呢这种呢无论是高级红低级黑，定是这些斗红斗中斗战狼的行为咧，对香港嚟讲咧，被国际社会咧就视为中国同样的一部分。因为即使是保安局啊，保安局都需要形象嘅。而家所有嘢就入晒保安局数，所以邓局长梗系出声啦。因为佢唔系介意佢要斗红斗战狼，但系你 唔需要啊，系啊， 唔需要啊，因为佢保安局佢已经金漆招牌啊嘛。但系问题你哋呢班咁嘅局长啊、议员啊做嘅嘢咧？佢唔愿意背书啊，即系你唔好入我数啊！佢嬲嘅地方系呢样嘢啊嘛， 系另外仲有一条水啊，咪就系你张宇仁讲粤语咧，已经俾人啊含沙射影，话喺度软对抗。嗱，你话够系咪够称就系软对抗嘅罪名咧？照刘少佳啊喺紫荆发表嘅嗰个定义就够嘅，因为系一个隐喻啊。你係話粵語係咪一個隱喻咧？當然係個隱喻。獅子山下係咪一個叫做隱喻？隱喻英文呢個字叫 metaphor，metaphor，M-E-T-A-P-H-O-R 係一個咧文學嘅詞匯。係咩叫隱喻咧？你係喺啊國家領導人喺度嘅時候，你唔講咧普通話，你蓄意去講粵語，係咪一個隱喻？嗱，你我諗起以前有一篇文章叫《道德嘅最後一課》啦。最后一课咧就讲到普法战争嘅时候，普鲁士嘅军队侵略法国嘅村庄，一个法国嘅小学教师咧系最后一堂嘅时候咧就坚持咧系对住学生仔讲法文， 就係話咧，呢個係最後一堂啦。喺明日之後咧，係你哋要改用德文啦。最後咧，佢喺嗰個拍板嗰度寫 Vive la France，係咧法蘭西萬歲。嗱，呢個法文本身係一個普通嘅語文，上堂冇問題，但係變成一個隱喻嚟講咧，就係同咧普啊呢個普魯士咧作一個對抗。所以呢个都德的最后一课嗰阵时系由胡适先生翻译。嗱，你而家咁样，你将语人咧系对住夏宝龙蓄意讲呢个普通话咧，喺啲亲中爱国呢啲或者正在学习点做亲中爱国嘅中国人咧，心目中咧就会当你系一个愿对抗嘅人。 我觉得咧，呢种都系一种举报嘅文化啦，或者叫风俗啦，而家越嚟越咧普及 呢 噶 个系 啦。 风俗嚟嘅， 我觉得 呢个。 咧。系应该俾佢继续发挥落去，因为而家系冇得停噶啦呢只船。我哋 停 要 唔到啊！ 过咗临界点啊，你记唔记得啊？即系有啲物理学就系咁样啊嘛。当你过咗个临界点之后咧，就翻唔到转头噶啦。咁嗱，而家咧即系下一步咧，呢种文化或者呢种风俗咧，入骨入血之后咧，就系同学举报同学，同学举报老师，跟住老师可以举报翻学生。唔系净系大家同事之间上司下属啊，呢啲系一步一步咧都会发展落去噶啦。 咁啊，点都好啦，即系喺其他嘅雇主方面，就算你唔租酒家俾美国领事馆唔紧要，但系而家邓局长已经明确话俾你听咧，有啲触犯咗国安法嘅人士，佢身为释囚，你哋可以雇佣嘅，系嘛？你雇佣咗之后咧，特区政府系会好开心，一啲都唔介意啊。呢度俾咗条 line 你，你哋即管去做。啦，其他嗰啲灰色地带啦，咁你咪你如果恐慌啊、惊啊，你咪去听啊，凌汉豪啊，同埋罗淑佩啊，同埋蔡若莲咯，咁就跟住啊睇下有咩后果咯。但系而家美国总驻香港总领事出咗声啦，系嘛？唔紧要嘅，呢个世界而家政治形势咁复杂，老老实实我哋都唔知鹿死谁手，一阵又话上边咧权力斗争，一时又话咧系美中决裂。东升西降系嘛？即系喺个轮盘面前，你到底根红顶白，应该买边饭咧？我都好明白嘅。香港好多生意人啊、商家嚟讲，梗系睇定啲先啦，啱唔啱啊？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d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d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凤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我呢3年啊，尤其呢1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嘅，你可以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话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真话， 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周围以前衰过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咩台湾啊、泰国啊、吉隆坡、马来西亚，全部都系天堂啊！同埋要承认黑白之间系有好多丰富嘅色彩。这个世界没有说一个绝对好和坏，尤其在政治世界里面，你以对一个人的喜恶，他是不是玩女人，他是不是有官司，你一定是会令到你失去了一个真是科学和客观的一个看法。我有时喜欢挑逗，我歧视蠢人，我不是歧视基层的人，基层的人就算一个清洁阿婶，他都有我值得学习的地方。我流量天公地道啊，